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九师进入沈阳市区的时候是10月1日的拂晓，关山林让刘副师长带着12团在全师的前面，部队呈品字形由西向北进攻，直插东北剿总司令部银行大楼。关山林不指完任务，自己往外就走，邵月和晋中人立马跟了上去。师部先设在一所教堂里，后来又往前迁，到后来越迁越快，先头团进展得太快，后面的二梯队都得接上，否则就可能被人家一个反冲锋包了饺子。师部无法安定下来，参谋人员都在那里窜来窜去。关山林干脆要人把指挥部搬上吉普车，随时前移。这样可就苦了通信兵，到哪儿都要忙着找电话插头，要把电话接好，前面和后面的部队联系不上，关山林就发火骂人。九师一路突进，所向披靡，连着敲掉了好几个敌军的工事和据点。进入市中区以后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关山林一直以为打锦州的范汉杰就打得够容易的了，老范西松完全不经一打，没有想到周福成的8兵团比老范还不如。沈阳就像一个鸡蛋，外壳的城防工事还有那么点硬度，城防工事一旦敲开，里面就是一包不禁碰的稀汤，市区的守军望风而降，到处是城邦结队的溃兵，要么打着白旗，要么脖子上缠着一个红布条，个个兴高采烈，主动地打听解放军的位置，要求投降。一些军官开着美式吉普车满城乱转，找解放军去他们兵营受降，还有的为了争着先受降互相打起来。九师势如破竹，由于没有受到什么抵抗，进展太快，部队很快就分散了。先是以营连为单位各自为战，后来连营也嫌大了，便以排班甚至单独作战。11团4营4连一个战士，当兵只有2个多月，锦州战役的时候还是个听到炮弹响就往胯里埋头的，这时候胆儿却大了，一个人冲进了一座兵营。兵营里整整齐齐地坐着700-800周福成的兵，一看到4连那个战士端着冲锋枪进来了，就一起高喊：哎，解放军来啦，解放军来啦！几百个人蜂拥而上，把那个战士团团围住，纷纷问：枪交在哪儿？战士随便往东一指，很威风地说：枪堆在那边，马放整齐。俘虏们喜滋滋地就往东跑，把枪码成了一座小山垛，码好枪之后又跑回来问：人呢？人往哪集合？4连那个战士就往西一指说：人去那边。俘虏 就喜滋滋地往西涌，集合了，排好队形，然后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这个小战士，等候发落。四连那个战士也不知道下文该怎么办了，哪那么一大堆俘虏无法处理，走人吧，丢下那些俘虏怎么办呢？不走人吧，往下该说些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就站在那儿发愣。战士发愣，那些俘虏也发愣，发着发着就开始交头接耳起来。那个战士以为要生事儿，有些紧张，枪栓给拉开了。这时候一个俘虏跑过来，怯生生地说，共军大哥，有吃的吗？我们都已经受降了，是不是该发些东西给我们吃了？战士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说，急什么，等着，等联系上就有吃的了。像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。九师在偌大的沈阳市区如入无人之境，除了零星的抵抗之外，九师基本上就是拉着队伍在城内接受俘虏了。电话不断地传到师指挥部，也有送信来的，说这里捉了一个团，那里缴了几辆坦克，有的部队抓俘虏抓得太多，人要单个分开才能应付局面。关山林晦气地说，妈的，这哪是打仗，这比下河碾鸭子还简单。袁正芳怕关山林又烦躁，连忙说，老关，不简单呀，下面的指战员都只喊累，跑不过来呢。吴进水也忙说，啊，累就累一点吧，捉俘虏也是一宗，只要有胜仗打，部队的情绪就好了。关山林不阴不阳地说，那是。到中午的时候，沈阳市大部分已落入解放军的手中。周福成见部队降的降，逃的逃，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，谁也指挥不了，无计可施，便率八兵团机关300多人正式宣布投降。沈阳市里只剩下青年军207师还在负隅顽抗。207师属嫡系，装备精良，军纪严明，训练有素，该师驻守铁西区的东大营和翘脚窝棚。自攻城起，东野12纵和独立师就开始猛攻207师，战斗打得相当激烈。207师虽然先前已在辽西失去了许万寿旅，但是仍凭借杀身成仁的气节和凶猛的火力网，顽强抵抗了2昼夜。周福成投降之后，曾下令207师放下武器。207师对周福成的命令却置若罔闻。12纵眼见打不动了，撤了下来，换上9师所在纵队。纵队司令员见207师不吃劝，气得一挥手说，坚决彻底消灭他。说完就布置兵力，先问哪支部队现在建制最完整，能够迅速拉上去。参谋人员说，6师、9师、独4师。司令员说，都调到铁西区来。参谋人员连忙下去布置。关山林没有想到，仗打到收手的时候，竟还能捞上一块硬骨头啃，精神立刻来了，马上命令袁正芳集结部队拉到铁西区。关山林是最先赶到铁西区的，一到那里，纵队首长就给布置任务，叫打东大营。关山林领了任务， 带周副师长和参谋长袁正芳到前面看地形，那里是旧时的一座兵营，建筑修盖的密密匝匝，十分结实，四边有一片棚区，还有一座教堂，塔顶尖尖的，像是一座磨锐了的烟囱。207师一个旅外加一个坦克营就守在那里。关山林把地势看明白了，就命令部队发起攻击。11团担任首攻，号声一响，部队迅速向前运动。没等部队通过棚户区前的那一片开阔地，207师就开火反击了。果然是赫赫有名的青年军，火力之猛烈，反击之顽强，让关山林都感到吃惊。关山林在望远镜里看到11团在密集的火力往前，根本抬不起头来，都趴在地上。那座教堂上也有火力居高临下的往下扫，不少战士趴在那里就被打中了。关山林放下望远镜，摇了摇头说，不成，这招不成。11团真的没有冲上去，勉强退了回来。袁正芳在电话里冲着11团团长喊，马上组织第二次进攻。关山林回过头来说，叫他组织火力，进攻前先把那座教堂敲掉。袁正芳就冲着话筒喊，师长要你先把教堂敲掉。11团团长自然是恨透了那座教堂，立刻组织起火力一通猛轰。再好的上帝也不是武力的对手，可怜那座美丽的教堂顷刻间变成了一堆废墟。第二次进攻的时候，11团增加了一倍的兵力，进攻也强悍得多，恶狠狠地直扑开阔地而去。战士们一边冲锋一边猛烈地射击，开阔地间火网结得泼水不漏。207师却像一个惯于碰硬的拳师，知道遇到了强悍的对手，反而兴奋了，竟然从棚户区里冲出一支反冲锋的队伍，双方在开阔地里短兵相接，浴血火拼。两边的士兵都像成熟的高粱秸似的，成片成片的倒下去。倒下去了，手中的冲锋枪还在继续搂着火。相峙一阵，11团无从得手。眼见伤亡不断的增加，又退了回来。关山林在指挥所里看得一清二楚，他气得把望远镜一摔，11团怎么看不见火力支援呢？胡志杰那狗日的，把重火力窝着下崽儿。周副师长连忙说，我去11团吧。关山林说，告诉胡志杰，冲的再狠些，别停下来，一分钟也别让狗日的喘气。今天晚上一定要把阵地给我拿下来，拿不下来，我要他的头。说是那么说，仗一打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仗有自己的规律，不是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到第二天黎明的时候，11团连续发动了14次进攻，次次都是泼命似的猛打猛冲，笃定是要势在必夺，却仍然没有拿下东大营。也不是没有战绩，半夜时分，11团发挥打夜战的看家本领，终于攻入了棚户区，并占领了那片已被炮火夷为平地的阵地。但是再往前，待到攻打兵营的时候，所受到的抵抗更加顽强了。 207师那个旅剩下的兵力全部躲藏在密密匝匝的建筑里，每座建筑每个窗口门洞都成了死亡的出入口，不断地喷射出灼人的火舌。还有更绝的，他们把坦克营的8辆坦克开进营房，各据一隅，然后把营房炸塌，把坦克埋起来，只露出炮口和窥视窗，炮口平射，专打集团冲锋的人群。进攻的一方重火力这时候就显不出来了，炸塌的房屋自然也埋了不少人，但是因为建筑密集，炮弹就算落在近处，因为隔着一堵墙，杀伤力也会被封锁在墙的另外一边。11团后来也弄了几辆坦克来加强火力掩护冲锋，但是坦克在建筑群中行动呆笨，又没有掩盖，很快被对方的火力打废了2辆，瘫在那里冒着黑烟。对方的坦克因为掩埋在坍塌的房屋中间，即便挨上2炮也无伤关节，反而更加气焰嚣张。11团不喘气地打了10多个小时，也是豁出了全部家当，伤亡10分重，有2个连整连打光了。有的战士哭着去找连长说，他那个排的排长被坦克炮弹炸飞了。连长说，哭个球，排长不在了，你就是排长，你领着人冲。战士说，我领谁去？我们排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还有的连队打得所剩无几，命令下来要接着再冲，剩下的几个人急红了眼，一边流着泪一边脱光了衣裳，往身上秘密地绑了一圈手榴弹，怀里再抱上一包炸药包，点上火就冲进建筑群里，死活是一拼，反正把人打光了，你再有命令下来就不是我的事儿了。就这样，仗打得惊天地泣鬼神，11团直到打得失去了进攻能力，到底没有攻入敌营。关山林在指挥所里早已经五内如焚了，他摔了帽子，亮出了热气腾腾的光脑袋，一扣一溜地拽开，困豹似的在屋内走来走去，乒乒乓乓地摔打东西，把挡到了参谋推得东倒西歪。关山林遇到硬仗的兴奋，早已经被久攻不下的烦躁和耻辱代替了。纵队司令员3番5次打电话来，司令员说，关山林，你到底能不能打下来？你要打不下来，别充硬汉，你言语一声，我换人上。关山林撂下电话，哆嗦着嘴唇，脸色都变了，咬牙切齿地说，我就不信青年军他未必就不是娘生的，他就比老子多一个头，他就是多生一个头，我也要把他活活的咬下来。参谋长，把胡志杰撤下来，换2梯队上。吴进水在一边说，老关，这回我上。关山林点了点头，好，让12团13团同时上，14团做接应，你我各领一个团，从2头往里打，这回要打不下青年军，不要说9师在纵队首长面前抬不起头，我关山林头一个找块石头撞死。老袁，你带14团，你在家里守着。袁正芳说，师长，还是你在家守着，我跟政委上。 关山林的豹眼一瞪，你狗日的存心抢我。袁正芳见关山林动了性子，知道争也没用，人家是一号首长，人家说了算，便闷闷的不开口了。关山林又说， 老袁，你也闲不住，你去给我们收集点火焰筒和手榴弹来，越多越好，你再把十四团看住，你看我们僵住了，你就带人往上冲，踏也把狗日的207师踏平了。 关山林提着一支冲锋枪赶到十二团阵地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十二团团长屈高阳见到关山林就匆匆地迎上来说， 师长，咱们怎么打？ 关山林说， 你手上有多少重炮？ 榴弹和加农炮没有，82和60有不少，11团还留下3辆坦克。 炮弹呢？有多少炮弹？ 3500发总有。 好，你先让人把炮弹全打光，一发不剩。 屈高阳就让团参谋长去执行，一会儿炮就响了，一发发直往敌营里飞。这时候冠山林说， 组织几支重火力队，专门负责解决敌人的坦克炮，部队以连为组，每组负责一幢房子，用榴弹轰，用火焰筒烧，用炸药炸，一个点一个点的干，把东大营所有的房子都给我炸平。 屈高阳听得直点头，听完之后就下去布置任务了。十二团打响的时候，吴进水领着十三团也在另一个方向打响了，一时间整个东大营一片轰鸣，一片火光。关山林亲自率领十二团步步为营，沿着军营的外围一幢房子一幢房子的打，拿榴弹筒轰，用火焰喷射器烧，使炸药包炸，解决了一栋房子，再往前继续打。重火力组事先就瞄准了对方的坦克炮和平射炮的位置，凭借建筑物的掩护抵近了，用极速手榴弹一顿狂轰滥炸，炸不哑炮，炮手却被震死过去了。就这样，很快就把硬核桃式的敌营建筑群堡垒的外围给砸开了。207师虽然是支骁勇善战的铁师，但何曾见过这种又刁钻又泼皮的死缠烂打法。眼见的阵地在一寸寸失守，连环堡式的亡命屏障被撕得千疮百孔，对方又是以连为单位各自为战，自己的坦克堡垒又多数被炸哑了，守在建筑物里，分明等着人家来连锅端了。血性的207师便组织起一支敢死队来发起反冲锋，决意把进攻的部队赶出兵营。猛烈的枪炮声中，只见一大群手持冲锋枪、卡宾枪、怀里抱着机关枪的青年校尉军官从兵营的中心建筑群中冲将出来，直扑十二团进攻阵地。关山林早防着这一手，先就准备了一支预备队，见对方要拼个鱼死网破了，命令打突破的部队撤下来，令预备队迎上去。预备队也是心狠手辣的，先把距离拉得开开的，胡乱地放着散枪，诱着青年军的敢死队远离自己的支撑，又使几具火焰筒绕到敢死队后面，尖啸似的几声响，在敢死队身后布下了几条火龙，将人封锁在外面，回头不得。那时才轻重火力一起开火，青年军的敢死队打的是零散作战部队，没想到这里还埋下了一支伏兵，支持不住，欲想抽身， 身后早已经是一片火海，回头不能了。只见密集的弹雨之中，那些青年军官们一个个扭曲着身子倒下，也有被汽油裹住了的，伸着手臂在火阵中东跌西撞。关山林见对方炸了阵，下令部队发起冲锋，他自己则提着一支装满了子弹的苏制波波斯43式冲锋枪率先冲了上去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关山林见207师炸了阵，下令部队发起冲锋，他自己提着一支装满子弹的苏制伯伯斯43式冲锋枪率先冲了上去。邵月端着一支美制 7.62 口径的卡宾枪，并不射击，只拿一双眼睛东瞧西看，兔子似的在关山林的前面蹦跳着，拿身子把关山林挡住。关山林奔跑得不顺畅，老是被邵月挡道，关山林就拿脚踢邵月的屁股。关山林说：你狗日的，挡我的道干什么？邵月被踢疼了，急了眼，回过头来冲关山林喊：你一师之长就知道冲在前面图痛快，你还踢人家屁股，你哪像个当师长的？关山林平时还有商量，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商量余地，他一脚把邵月踢出老远。 老子就是这样的师长，你要再敢挡老子的道，老子就照你屁股来一枪。 关山林一边说着，一边扣动扳机。关山林当然不是对邵月打，他打的是敢死队。从关山林射击的架势，就全看出是一个地道的老兵。如果是新兵，激战的时候手中要有一支快击，准是一搂到底儿，一匣子连发，打的是气势，打的是壮胆儿，打的是痛快。可是关山林却不，关山林打的是点射，少则两三发一个点儿，多则四五发一个点，不求张扬，要的是准头。枪指处必有目标，枪响处必定倒人，而且是在奔跑中射击，凭的是手法和感觉。换子弹匣也快，最后一发子弹还在空中飞舞的时候，左手拇指已摁住了退匣钮，空弹匣借势自动脱落，右手早已经摸出新弹匣，擦着落地的空弹匣就拍进了匣舱里了，就是一袋枪栓，子弹就顶入了弹膛。此时空中飞舞着的那粒弹壳才落到地上。这话说起来有个过程，做起来却只是眨巴眼的功夫，就是射击的时候那个声音也能听出一种意思来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那是有张有弛，有节有奏，不显山不漏水，不拖泥不带浆，老道阴笃，从容直接，那全是一种技巧，一种性格，一种气质。关山林就是这样，像一头绷紧了肌肉的豹子，在火海中跳跃奔跑，怀中的冲锋枪点射不断，将一个又一个207师敢死队的队员打倒在自己的脚下。阵地上子弹四处横飞，关山林的裤腿衣袖不断地被穿出窟窿来，冒着一缕青烟又很快地熄灭了。炮弹和手榴弹的弹片擦着他的脸颊飞过， 把他一脸的胡子削出一道道的槽来。关山林却像全然不觉似的，只知道在火阵之中奔跑、跳跃、射击，他就像一块黑乎乎、沉甸甸的陨石，在阵地上飞速通过。而那些擦身而来的、浮表着死亡的子弹，只不过是陨石四周飞舞着的美丽的星星。十二团的指战员看到他们的师长如此的骁勇，一个个血都涌上了脑门，直往前冲。207师打反冲的300来名敢死队员，不出一顿饭功夫都做了冤死鬼。十二团预备队冲得很，一时刹不住脚，一下子就冲进了中心建筑群。207师残余之敌此刻也做困兽斗，把所有的火力都搬出来封锁前进的道路。十二团的战士也猛烈还击，双方的人都成片成片的倒下。关山林趴在一堆废墟上大喘着粗气，他知道这便是最后的时刻了。他回过头嘶声裂气的冲少月喊，叫号兵吹号，调14团上来。少月提着枪转身猫腰跑开去找号兵。14团上来的时候，敌营中心建筑群后面也开火了，那是政委吴进水带着13团打上来了。关山林听得真切，一双豹眼瞪得往下淌血，使丹田之气吼道，冲锋，把狗日的吹平。吼完他一下子就跳了起来，扬着手中打烫了的波波四冲锋枪往前扑去。那颗炸弹就是在那个时候在他身边炸响的，那是一发82毫米口径的坦克炮弹，是那种弹头里填充了高效炸药的专打步兵的爆炸弹。炮弹是从兵营中心一辆残存的坦克上发射出来的，因为是平射，炮弹飞出炮口不到100公尺就直接命中了一幢楼房。数百片分裂的弹片充当了第一批杀手，紧接着是强大的气浪和狂泻而下的碎砖。关山林只觉得眼前火光一冒，万朵金星使他的眼睛立刻失去了视觉。最先受到打击的是他手中提着的那只冲锋枪，枪管被飞来的弹片削断了，飞得老远老远。这时剩下的捏在他手中的那一部分显得奇形怪状，紧接着关山林整个人都飞了起来，高高的飘在空中。在他失去知觉之前，他听见不远处传来少月绝望至极的一声嘶喊，师长。乌云是在厉家窝棚受的伤，那是廖耀湘兵团被最后打散的地方。廖兵团先是企图向北退回沈阳，东野五纵和六纵已先期赶到，在江家屯二道河子一带摆出强大的品字形阵地，将廖兵团向沈阳退却的铁路、公路全部堵死。廖兵团欲退不得，东野各路纵队纷纷赶到，采取渗透穿插战术，歇入敌阵。战斗在廖兵团腹部各处打响，一下子就把10万大军给打散了。廖兵团的官兵 像遭了雪雹打击的羊群，惊慌失措地到处乱窜。东边炮响，就往西边跑；西边炮响，就往东边跑，浪头似的呼东呼西。田野上、村庄里，到处是胡撞乱窜的散兵。解放军战士、后方的医生、护士、炊事员、宣传员、民工，无论男女，全都投入了抓俘虏的战斗。有枪的拿枪，没枪的拿棍子拿扁担，连棍子扁担也找不到的，就赤手空拳抓人。乌云一口气儿抓了二三十个俘虏，抓住了押往集合地，反过头来再去抓。开始是几个人一道，男兵和女兵分了组，到后来就跑散了。乌云剩下了一个人，他在一条小河边抓住了一个躲躲藏藏的老头，一问这个老头竟是49军正廷级的高参。乌云高兴坏了，压着高参就往回走。走到一个村庄前，听到村里有人喊站住。有一个穿着廖耀湘兵团军官服装的人没头没脑地跑了出来，后面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在追。军官空着手，解放军战士拿着枪，军官跑得很快，解放军战士眼看着追不上了。解放军战士远远地看到了乌云，他就高喊：哎，截住他，截住那个当官的。乌云一个机灵，就把手中的卡宾枪举了起来，冲着那个奔跑的军官尖声叫喊：站住。军官抬头看见了乌云，扭头又往另一个方向跑。乌云忙喊：站住，不站住我开枪了。军官站住了，他的手往怀里掏着，乌云不知道他掏什么，心一慌就开了枪，子弹飞了出去，远远地落在军官的脚边。那个军官却扬手丢了一枚瓜形手雷过来。乌云没有战斗经验，不知道那黑乎乎的家伙是什么，呆呆地站在那儿。远处那个解放军战士忙喊：快趴下，是手榴弹。乌云这才听明白，连忙趴下了。手雷在这个时候已经爆炸了，把乌云重重的一掀，乌云就失去了知觉。乌云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急救队的病房里了。乌云受了伤，但不是皮肉伤，他没有被手雷的弹片击中，击中乌云的只是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和泥土块。据急救队长说，乌云被人送回来的时候，整个人就像泥猴一样，给他洗了脸才认出了他是乌云。急救队长原来是作战部队的教导员，受了伤才转到急救队来的，对打仗很熟悉。他说那简直是一个奇迹，手雷就丢在乌云身边，周围又没有障碍物，而乌云却完好无损。急救队长告诉乌云，那种手雷是奥地利生产的，样子像小甜瓜，所以叫瓜雷。使用的时候，保险销往外一拔，身上一磕，丢出手7秒钟以后就爆炸。别看它只有拳头大小，个头不大，炸开以后却能产生40-50块弹片，有效杀伤面积为20米。是不是恰巧丢向乌云的那枚手雷威力要小些呢？当然不是，它的威力并不小，可以说威力发挥得很正常。因为乌云抓住的那个俘虏就是49军正廷级的那个高参，他就被炸死了，炸得脑浆四溅。 乌云后来觉得有点可惜，急救队长瞪眼说，这种险事儿，人家万幸还来不及呢，你还说什么可惜的话，你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呀？急救队长本来是顺口说说的，谁知道乌云就感到头真的有些隐隐作疼，像是有个什么东西被放在脑袋里面去了。急救队里都是护士兵和抬担架的民工，医生只有一个，医生很忙，忙着在帐篷里开刀取子弹缝合伤口。医生匆匆忙忙地过来给乌云检查了一下，翻了翻眼皮儿，敲了敲脖颈，他说，啊，轻微脑震荡，不是什么打紧的事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于是急救队长就吩咐乌云休息，实在休息不住，就在驻地帮助做点洗绷带、烧水之类的轻便活。但是乌云不干，他要求到战场上去。乌云说，我是团员，我不能套病号。说完之后，乌云硬从床上撑起来，谁也拦不住他。急救队那个时候接到命令，赶到大黑山六纵的阻击阵地去救伤员，乌云带着一副担架上去了。乌云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，一连抬了30几个伤员下来，累得天昏地转，小便上都往下滴着汗，有两次还恶心的只想吐。乌云把这一切都遮掩着，没有让任何人知道。当然，乌云自己也不知道，这个时候他已经把将伴随终身的头疼病种植下来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乌云也不知道，那就是关山林负伤的事儿。辽西战役全部结束之后，乌云所在的急救队也奔往沈阳去了。这个时候，沈阳的战役也结束了，周福成的13万守军全部被歼，沈阳已经解放。乌云他们是坐着一辆美式10轮卡车从西城进城的，就在他们进入市区的时候，一辆道奇车与他们的车擦边而过，那辆道奇车开得飞快，一路按着喇叭，转眼就消失了。乌云和几个女兵当时正在车上大声地唱着一支歌，他们因为进入东北最大的城市而兴奋不已。乌云不知道，在刚才与他们擦身而过的那辆道奇车上，正躺着昏迷不醒的关山林。关山林当然也不知道这件事，关山林被人从战场上抬下来以后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他的身上至少留下了10几块弹片，全身血肉模糊，腹部被炸开了，左手肘关节被炸得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，最重的伤是左颞乳处，有一粒弹片切断了他的半个耳朵，从他的左颞乳钻了进去。邵岳把关山林从硝烟浓闷的血泊中抱起来的时候，他以为关山林已经死了。邵岳嚎啕大哭起来，他尖着嗓子喊，师长，师长，你快把眼睛睁开，你把眼睛睁开呀。部队那个时候已经冲进了兵营的中心建筑，12团团长吊着一只血淋淋的胳膊跑回来摸关山林的鼻息，他朝邵岳吼道，你好个球，他还有气儿，快找人把他抬下去。关山林在自己的师里得到了急救，并做了第一次手术。纵队司令员 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问吴进水，老关怎么样，有危险没有？吴进水说，不知道，正在救护。司令员说，你给我把他救活，你要是救不活他，我就撤你的职。吴进水放下电话，往卫生队的帐篷里跑去。医生正在把关山林身体表层的弹片往外掏，一下一下掏得铮铮作响。吴进水问医生，他怎么样，会不会死？医生说，现在还不知道，很难说，我看十有八九保不住。 必须把他保住，保不住我撤你的职。 政委，他失血太多了， 你把血止住，不让他流。 我没有办法，我止不住他。 没办法也得有，你必须有。 医生不再说什么，硬着头皮继续手术。关山林身上的伤口太多太密，血又旺，直往外冒，堵都堵不住。医生没有办法，只好把人剥光了，拿绷带把全身死死缠住。就这样，嫣红的血水还在一个劲儿地往外进，医生就又缠一层又一层，把关山林缠得像个布袋人似的。腹部的伤口和左肘部的伤口手术整整做了三四个时辰。做完之后，医生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吴进水让周副师长和参谋长指挥部队打扫战场，自己一直守在帐篷里。手术做完之后，吴进水问医生，怎么样，人能不能救回来？医生看着政委说，这要看他自己了，命大就能回来，但是人得赶快往后方医院送。左颞乳和左肋上的两处盲管伤，必须尽快做第二次手术，把它们取出来。吴进水立刻让人找车，安排把关山林往野司总医院送。邵月自始至终一直在一边落泪，吴进水看了心烦，你现在哭有什么用？师长已经这个样了，你早干什么去了？邵月已经悔得不想活了，听了政委这么训他，越发抽搭成一个泪人，正在把关山林小心翼翼地往车上搬的时候，袁正芳喘着气跑过来说， 总部三号首长来电话问关师长的情况，说一号和二号首长都知道关师长负伤的事儿，都很着急，要我们不惜一切把师长救活。 三号是东野参谋长刘亚楼的代号，一号和二号是司令员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华的代号。吴进水听了袁正芳的话，把脸阴沉下来。袁正芳说， 政委，三号让你立刻回个电话。 吴进水闷闷地说， 哎，先把老关送走再说吧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